发展的壮丽史诗。 走进春风里，共谱梦之声。改革开放40周年，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，听见成长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87.6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，广播剧场。 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，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，累呀、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，为了理想打拼加油，头脑不能闲着，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，成天埋头苦干卖力腿脚老实转着， 忙啊。 不要急，不要慌，偶尔要休息，明确方向再出发，品味红尘烟火气。 不要烦，不要乱，偶尔要惬意，认清真相，观万象，领悟世间情与理。 哎，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，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。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点半邀您收听广播剧场。 传统文化不含糊， 成语故事新解读， 知识开挂有套路， 听着咋样？料足。 相声剧混搭历史文化， 成语典故也得抖包袱， 好不好听啊？ 舒服。 烈女貌美惹人怜，色中恶鬼也垂涎，可叹首富愁无力，算尽机关也枉然。 各位看官啊，今天的成语叫做什么呢？叫绿珠坠楼。这个绿珠啊，可不是愤怒的小鸟那绿珠啊。话说魏晋时期有一大富豪啊，叫石崇，他有一个宠妾，这宠妾的名字叫绿珠啊。绿珠啊，是青春貌美，倾国倾城，引起了很多人的垂涎。当时啊，这赵王司马伦专权，因为司马伦与石崇的外甥欧阳剑关系不好，所以啊，当时的石崇啊已经是识时之人了，他处处的提防，却不料有美人在侧，哎，他就成了负担了。当时石崇啊就跟现在的这富翁一样，也喜欢附庸风雅，经常在自己的别墅叫金谷园当中与当时的一些文人名士啊交朋友，号称啊金谷园24友，有潘岳、左思等人。他呢经常与爱妾绿珠吹笛跳舞为雅事。当时有一个官人叫孙秀，他呢是司马伦的大红人，他在金谷园当中看到了绿珠的表演，嘿，心向往之，一心啊要追寻绿珠相陪。话说有这么一天，金谷园内方旗楼上高朋满座，石崇设宴请诸多名人雅士聚会，其中就有左思、潘岳等人。音乐声中各就座位，是饮酒聊天啊。 诸位名人雅士啊，石崇略备薄酒请诸位赴宴乐甚，没有别的目的，以酒会友，轻谈而已，或即兴赋诗，或以物咏文，各抒其志，欢乐尽兴罢了。 石公不惜千金摆下这山珍海味的美宴，只求以酒会友，尽兴而归，实在是当今之雅举，我们各发其思，尽情快事也。 老兄虽然文盖千古，却施工之玄机呀、啊！ 什么玄机？什么？ 施工缘分天成，天赐一惊世美女，名唤绿珠。不光美身容材，还通六艺，吹拉弹唱，说学逗唱，唱念作打，文武昆乱不挡。 哦， 这个，技压群芳啊！ 嗯， 大家伙儿，咱们是不是一块儿啊？咱们瞅啊！ 哎，瞅，就是吧，这美酒佳人，这是二男并出啊！啊，让美人与诸位尽兴，这多好啊！是不是？ 这， 哎呀，这个，小妾正在镜台化妆啊，就是大家不说，小妾也难免俗，自然要在诸位雅士面前献丑啊！ 先动为快！哎， 好，那就让小妾为大家献上一支舞蹈，叫做《嫦娥奔月》，不知诸位意下如何呀？ 好啊， 这太好， 好啊，这个， 好， 我爱这个呀！ 那咱们就让诸位饮酒以待。 绿珠一出场，抱月一礼。然后啊，随音乐起舞。绿珠者，明月皓齿，楚楚动人。众人自然啊，他是目不暇接呀。感人之深，人间不如意的事儿啊，太多太多了。 哎，我是那谁呀、啊？ 孙秀大人到。 哎呦，这孙秀，他可是赵王司马伦的爪牙呀。 那可不。 他突然临门，必有祸事啊！ 哼，我就恶心这样的不速之客。八戒上王爷，你就可以为所欲为。其实我看呐，我还是躲着他点不。 这孙秀啊，原来就在我门下，后来八戒上王爷了，但是对我还是有所畏惧的。哎，谅他也不敢啊，太不懂规矩。哎呦，哇哈哈哈哈！都是我，文人雅士啊，行怪啊！ 哎呀，孙大人也请坐吧啊，这都是我的一般旧友，在此聚会， 歌舞升平，快事儿！本人闲下走过，听得歌舞之声，已出云霄啊！哈哈哈哈，便随便打扰诸位啊，是不是都不嫌我烦吧？ 你看看，请还请不到呢。哪有什么嫌烦的呀？哎，你别老乐，这是你卡爹了是怎么着？ 那这个，那就干什么啊？ 那到，吩咐下去，歌舞重开，吕珠重新唱戏。 喵， 哎呀， 人美我妙啊！我就愿意陪嫦娥。而天外有天，亦有啊！ 简直是狂徒一个，坏我的牙齿！ 孙秀应入境随俗，大家都是啊雅雅之士，何发狂徒之言呀、啊？哇，老上级啊，我现在已经跳槽别门，少管闲事。明说了吧，我对丽珠，我爱他，我爱他，他也爱我，知道吗？这个今日也不是偶遇登门，说吧，多少钱随便说，我娶绿珠。说呀，我不要钱可以。 孙大人， 干嘛说话？说 喜欢佳丽 啊？我不喜欢丁佳丽啊， 当门给你送过去。 这还像个人话啊！我不打扰你们了，我回家了。静候佳音。 这狂徒是欺人太甚呐！ 他现在啊，是司马伦王爷的大红人，司马伦又掌着朝中大权，说杀就杀，说抢就抢。咱忍让一下吧。 不，你真要把绿洲奉上吗？ 那哪能啊， 选几个美丽的女子送去就是了，对付这些好色之徒也只能如此。 郎君，自打司马伦上台以来，你就官场失势，躲在家中深居简出，孙秀这帮小人屡屡找事，你就一忍再忍。奴深知奴的郎君忍痛人事，奴也为君申报不平。 唉，小不忍则乱大谋，为了我所钟爱的，我这才忍气吞声嘛。要是随着我自己的脾气，哼，早与贼人一拼了事了，我真是嫌弃难挨呀。 奴家心里明白，郎君就是为了奴家才一忍再忍的。 老爷，你派小人送去四个佳丽女郎，美则美矣，那孙秀却看也不看，执意点名要的绿珠姑娘，而且大骂我们欺骗他，他要带兵亲自找老爷算账。 混账，欺人太甚，打到家门口也不过是一死相拼。 郎君，咱们赶紧躲一躲吧。 躲到哪里啊？ 深山老林，天涯海角，只要陪郎君一起讨饭行乞，在所不惜。 我这一份大家产业委托何人呢？ 报告老爷，我们的禁果园已经被孙秀带兵团团围定，他们是来抢夺绿珠姑娘的。 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呀。绿珠那是我挚爱之人，宁死不可分离。 郎君对我恩重千金，奴家纤纤一个素女，生死有何惧哉？奴家只愿能报取君恩。让他们来看看吧，女孩子也义重云霄，他们成全了女子之意。恩君，我跪过父母，临别再跪下知己吧。恩君，永别了。 绿珠，你 这进来抢人啊！开门，开门，开门，开门，开门，开门，开门！ 马丽君， 这哎， 哎呦，哎，这怎么意思？不是，这别死！哎呀， 两位，历代与绿珠为题所作歌咏者甚多，或咏赞石崇重情，或惋惜绿珠命薄。唐朝李白。鲁郡瑶词送窦明府，博华还西京师，叫做绿珠楼下花满园，今日曾无一直在。唐朝杜牧金谷园诗，日暮东风怨啼鸟，落花犹似坠楼人。那些生死相随的爱情总是太凄凉了，很多时候也是别无选择，若是能在人间相守嘛，哼，又何必去往他地呀。 严肃一点，正经小贴士，绿珠坠楼是什么意思呢？ 绿珠坠楼，歌女绿珠为感激石崇之厚恩，跳楼自杀以保洁。绿珠，西晋时期著名的歌女，坠楼，跳楼自杀。 传统文化不含糊， 成语故事新解读， 知识开挂有套路。 听着咋样？料足。 相声剧混搭历史文化， 成语典故也得抖包袱， 好不好听啊？ 舒服。 通神恐方胸，铜臭长满胸，多少荒唐事皆因他促成。 各位看官，今天的成语故事叫做前可通神。哎，这件事儿啊发生在唐朝德宗时代。话说当时朝中啊有一相国，名叫张廷赏，乃山西乙氏县人。此人居官清廉正派，但是呢有王公国戚啊出资巨万来压榨他的时候，此人又胆小怕事了，嘿，叫静抹稀泥，只好是马虎从事。在德宗年间，朝中有一大官僚陷害一个掌管税收的官员，明显是一大冤案。在长安相国府，大人张廷赏是左右为难。这天啊，他正在跟一个通判讨论大事。 这个案子我看了几遍了，我反复的思考多日啊，这是个地地道道的冤案。这个案子呀，已经积压了许久了，让一个无辜之人白白在这里受罪，你的心下能平静吗？我看呐，还是定案释放了吧。 是我以为这个案子水分太大了，但又是朝中重要官员送来的，我们很是为难呐。 有什么可为难的？立案必须有据，查无实据，放回家去。啊，知道吗？查无实据，放回家去。你是专管这项事情的，就应该是正直无私，为民解忧啊。 嗯，是大人。审定之后立即释放。 禀告张大人，门房有人送来一张银票，巨银30000贯，要求大人暂不了结此案。 哎呀，你看看，朝中就是有这么一伙人，想买通法官，继续冤案，岂有此理？待我把这银票通通撕碎。 张大人真是耿直无私，清廉官正啊。 我限你十日之内了结此案，不管什么人，我们只审之有据，敢见皇上。你怎么不就那么热吗？ 大人，大人，哎呦，又接了一张银票，可兑5万两银子。 大胆， 胆大， 胆大包天， 天尽包大。 哎，谁敢这么扰乱公堂啊？国家还有法可依吗？ 这可能是朝中官员所致吧。 官员？什么官员？可恶至极！我本人啊，怕鸡，怕猫，怕羊，就是不怕这些豪门富贵。我们有根有据，事实俱在，我今天就要看看这些豪门富贵还有什么高招。放在这里，立刻放人！放人！放人！放人！立刻放人！放人！放人！有事儿我个人承担。 哎，启禀张大人，门房又接着一张银票，总价值10万贯钱。 这5万不行，又10万，又来银票10万贯钱，钱到10万可以通神。哎，这个事儿咱们是不是得慎重考虑一下？ 不是，我说那个，您别这时候含糊。10万贯是，那不是小数字，它不是国公王位，谁敢用一下10万贯钱？您说对他来头可不善呐。如果硬碰，指不定哪位啊国公王位出面，大人也敢顶撞吗？ 对吧、嗯、这个硬顶它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啊， 对不对？我们还是要考虑怎么来解决问题嘛。对不对？ 是。 你有什么高见啊？ 那么这件事儿已经到了这步田地，大人全当不知道这个案情，您就睁一眼再闭一眼，白落着10万贯的钱财，责任可跟您没有任何的分毫啊。何苦为了一件小事误了大人的前程似锦呢？啊， 对嘛，就是嘛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嘛。 对， 你看我这人性格呀，哎呀，我老为自己惹祸。犯人是我的亲戚朋友吗？ 不是。 有人求我吗？ 没有。 还是的，我为什么自己苦苦的往上上硬件呢？愚蠢，愚蠢的愚蠢。张庭上啊，张庭上，哎呀，你放聪明一点吧。 哎，这就好了。你看我在大人属下当差啊，我也放心。大人知道，属下当差碰上一个二杆子上级，整天好提心吊胆的。犯人关咱什么事儿？为什么苦苦的跟自己过不去呢？ 犯人何在呀？ 还在门口呢。 那你把他继续关押下去就是了。这是一件多么痛快的事情啊，又何苦庸人自扰呢？ 列位，您看到没有，钱能够扭转乾坤，这号称廉洁的张大人似乎不是像自己想象那么清白。哎，这百姓是法律是一律平等啊，全系在执法者一身，这种压力是可以理解的，顶不住高官王侯的挤压，至少不够当一个官员的资格呀。 嘘，严肃点，正经小贴士，钱可通神的典故究竟是什么意思呢？钱可通神

挪威冰雪奇幻之旅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。咨询电话400-606-1039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